第七课，购物，热身。 中国酒， 中国结， 丝巾， 裤子， 旗袍。 第一部分，词语。 见， 丝绸， 衬衣， 多少， 钱， 元， 太， 贵， 醉， 能， 便宜， 少， 用， 信用卡， 当然。 句子。 一，这件丝绸衬衣多少钱？ 二，太贵了。 三，能便宜一点吗？ 绘画。 这件丝绸衬衣多少钱？ 380元。 太贵了。 不贵，这是中国最好的丝绸。 能便宜一点吗？180元怎么样？ 不行，最少230元。 对不起，我不要了。 活动，听后搭配。 一，这件丝绸衬衣多少钱？ 380元。 二，太贵了。 不贵。 三，能便宜一点吗？ 最低230元。 四，180元怎么样？ 不行啊。第二部分，词语。 裤子， 是， 穿， 大， 小， 中， 合适， 有点儿， 还有， 别， 颜色， 黑， 蓝， 打折。句子。 一，我可以试试这条裤子吗？ 二，还有别的颜色吗？ 三，您穿多大号的？ 四，打折吗？绘画。 这条裤子我可以试试吗？ 可以。您穿多大号的？ 我穿中号的。 这是中号的，您试试。合适吗？ 有点大。 换小号的试试。 还有别的颜色吗？ 有黑色和蓝色的。 我要黑色的，打折吗？ 打八折，115块钱。